其实本质上和这段感情并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开车技术不好，给你换一辆车，仍然是开不好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前段时间很多人晒18岁的照片，18岁的照片可能让很多人想起了自己当初的梦想，当初是怎么样要坚定的做自己的。但是现在慢慢长大，就开始逐渐变得跟大家一样了，会比房子，比存款，比工作。可能是因为我们出发太久，忘了为什么上路了吧。 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 悠悠桃花凉，前世你曾设下，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行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， 浅浅岁月铺满爱人袖，翩翩芳菲

的第三者，就算他消失，此刻告诉我能得回什么呢？责怪他又凭什么呢？他只是无意闯入的第三者，我们之间的困难在他出现之前就有了。虽然我愤怒，但是我明白的，把过错让他去背着，那是不对的。你听着，所有爱情都有竞争者，我不妒忌你们快乐，虽然我人生因此有曲折，他还是不错的，我们的选择不是巧合。你用青春大胆假设，我却将失去过程一种获得。我不妒忌你们快乐，虽然我人生因此有曲折。 科学观点认为说，你遇到一个人最初七秒钟是你建立第一印象的时间，所以不管是参与事件、企业发展会议，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专业性的场合，如果我们想要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的话，都必须快速的行动起来，因为七秒钟就是你的第一印象的时间了。 Can you be my lover? Don't wanna be your friend. 给你心 聪明的我怎能让你走，第二次看见你我既然失控，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。第三次看见你想要告诉你，我真的爱你，是真的爱你。第四次看见你我有些要求，希望你能够安安静静的聆听。让我保护你，让我照顾你， 所有的要求不能当作游戏， 接受这命运永远不分离， 说你愿意。 Wanna be your lover, I wanna be your man, 我只希望陪你多一年。 有些人在某个阶段呢，可能会觉得生活太难应付了，那可能是因为你的生活方式不适合生活的模式，所以你就必须改变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了。一旦你的生活方式适应了生活的模式，我想很多的疑难问题就会随之消失了。其实不过是倒逼某个结果，为了达成这个结果，我应该怎么做而已。

是独自打开天窗，面对着蓝天，看不懂逃避寂寞的表面。今夜我站在记忆已经模糊的海边，幸福睡眠是你不变的脸。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？无论多久从不散去的温存。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？醒来身边吻着你的清晨。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？是你说过还是我天真？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？来世今生最想要回的人。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？来世今生最想要回的 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